你好，我是雨木。意外新房客，心情的心，意外新房客 The Lady in the Van， 2015年的英国电影，英国片。它这个就是指，你知道就是翻译吗？翻译的片名就是要吸引人看，所以它就会意外新房客。故事的女主角他住在一台货车上面，所以就可以说是货车上的女人，住在货车里的女人，女士 ,lady, 是这意思。那意外新房客很显然是把整个故事整个电影已经看完了，那加上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说他是意外新房客。OK。英国蛮有名的，其实蛮有名的一个剧作家，就专门写剧本啊，舞台剧的剧本啊。Alan Bennett 同名作品《The Lady in the Van》，之前发表是在舞台剧哦，还有小说，先有小说啦，那舞台剧这个形式，电影的版本是比较新的，但是同一个故事。他本人也为这个故事撰写电影剧本，常听到人家这样说，因为不一样，就是小说里面会，就是说写法会不一样，剧本的话要像是对白啊，这个场景啊，所以他是要再写一遍，要不能直接拿着小说去拍电影，这样都要写，不是只改编的意思，而是那个形式不一样。好，这样讲还是不太具体，没有关系，就是这意思。换句话说，这个意外新房客不是一个最新的东西，它是一个在英国蛮爱看戏的人都还蛮知道这个故事的，所以它是算是一个经典好戏啊。预告片里面呢，我就常会讲到预告片里面啊，因为我自己有在另外一个频道有翻译预告片的中文字幕嘛，分享推荐蛮有意思的故事好的片子，帮大家选片啊，也会着手翻译啊，所以常会讲预告片。有兴趣的话可以逛一逛，这片子我自己是觉得都还蛮不错。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人很想要看一个，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讲，像以前其实会去出租店哦，那讲这是有点久远了嘛，会跟老板聊天啊，老板会跟你讲一些，老板会跟你说一些，诶，这个还不错啊，大家反应怎么样。但现在就是比较现代了嘛，就你只能在网络上面你去看人家的，像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有人跟你说话，你读者呢还觉得比较生动一些啊。但是有的诸多原因啊，都觉得怎么好像都是特别热门的。其实我想要看故事啊，我只是想要看某些题材的，所以我就这样做。好，我们言归正传哦。故事的背景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伦敦郊区，也就不是现代。不是那么现代，至少40年前，有一位单身独居的中年作家，家门前巷口出现一台破旧的厢型车，很破烂，是真的蛮破烂，但还能够开啦。还有一位衣衫褴褛啊，身体散发着异味的流浪婆婆，使得周围的居民呢，就那个区域那个巷子那边的议论纷纷，也就引起了这个作家的恻隐之心，收留老婆婆还有她的货车，暂时安置在自己家前院的车库啊，也不是车库，因为它是露天的一个车位，就是让它停进来自己的院子。随着时间呢，逐渐发现这个老婆婆的怪异行径呢，有她岁月里的故事，有她的原因。电影由老牌演员Maggie Smith、他是非常棒的，我个人觉得非常出色的演员，生动演绎老婆婆的一举一动啊，有她的坚持啊，一颦一笑有她的魅力啊，整部电影让人看了觉得风趣幽默，而且会感动的好故事。就提到 Maggie Smith， 她就是怎么说，我是想到老演员哦，上年纪，不是上年纪而已，她真的蛮老，她应该是80几了吧，现在应该有80几， 就是你知道他会发出一些声音，不是在说话，好比说就是这种声音，它是一种反应，你知道吗？那是老人家会有的反应，它完全浓缩在里面，就是他可能觉得同意，他也可能觉得不同意，不知道看情况。那个是人体构造是很特别的地方，老人家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没有办法用演的，他非常的传神，而那种反应是恰到好处，比起在那种反应的时候说一个我不是这么觉得，或者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真的是很棒。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叫做巴黎窈窕淑女 My Old Lady 2014的片子，这是性质蛮相似的。好的，我来说一下，分享一下我观后感，分几个部分来分享一下。超现实的作家，超现实的那个怎么讲，就是比现实还要再有更多的想象。我不是在讲定义啦，我是描述一下，超现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嘛。我说这个作家他是超现实啊，这里的现实当然不是指那种功利挂帅的价值观，就这人好现实啊。而是这个中年作家在电影里面，这是电影版本独有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特色啊。他可以呈现超现实的状态，好比说人在幻想的时候，电影是可以把这个幻想的情境拍出来的。而这中年作家时常会出现两个，就自己跟自己说话，但是代表他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人格特质。一个呢是负责自己的生活起居，与人来往社交，我就要说就是打趣的说比较英国人啊，甚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会伪装起来，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的真情流露，但是英国人有点 gay 先啊，就是这样，他们生活的环境的文化之类的啊，是一个观察而已。另一个他哦，独善其身，专注于写作，不想要跟人家社交，不想要跟人家来往，蛮明显可以感觉得到这两个特质。如果真的一直忙于生活起居的话，他也不用写作了啦。那完全的独善其身，只关起门来写故事的话，那他也不用生活了。所以他，但是这两个想法是很有趣的。如果他可以形成对话的时候啊，一种电影的特殊效果，无非就是想要透过这个人物传达一个看法，每个人心中都不止一个自己。比方说这个电影里面巷子啊，出现流浪婆婆，作家身为那个区域的居民啊，他住在那边，一个自己想要关心婆婆，另一个自己又认为不应该惹麻烦。还没有跟婆婆说话之前呢，作家的自言自语就是一种象征，我们也会啊，在脑子里面想事情的时候，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好几个想法，好几个选项嘛，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我们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自己和自己对话，可是在电影里面是可以的啊，所以这种超现实的表现方式，它蛮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想一想自己正在考虑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相似的经验。第二个部分是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电影里的作家让老婆婆还有她的货车暂时的安置在自己家的前院车位，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一晃眼就是十几年这样子一起生活，这加个引号啊，老婆婆还是住在货车里面，她只是没有把那个货车停在街上，而是停在某个人的，怎么说呢，领土范围，就是她的家的车位嘛，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浪，但是她没有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特别是在人要跟人近距离的生活，全宇宙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成年人在一起生活一定产生许多摩擦冲突，看不顺眼的地方， 听起来很负面嘛，其实它不是负面，因为人跟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嘛。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这种情况就要有耐心啊，包容啊，爱啊等等，使得彼此可以一起生活。这个没有说成为某种情感关系哦，甚至结婚，不是，它是比较广泛的来说一起生活，就也可以说是室友，这是耐心啊，包容啊，爱，这些都是需要的嘛。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这些说法，上年纪的时候呢，这些说法也许还存在啊，但是得讲点造化。现实的说，终究跟时间有关系。三天在一起生活还是30年在一起生活，耐心、包容、爱，怎么说都要讲一点造化。故事迷人的地方就是这里啊，作家收留老婆婆十几年，而且做了许多种然后所谓那种关心老人家的事情啊，但是作家他本身并没有完全接受那位顽固、生活习惯邋遢的老婆婆，这是非常真实的传达，人很难完全彻底的接受某个人，人很难完全接受另一个人，完完全全的，那这是不是不可能，这是很难。许多人哦，就以为只要了解彼此、理解彼此，就可以相安无事的一起生活，其实不止如此而已啊。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就是要我们了解他的个性，然后我们理解他怎么样，这都是很理性的东西哦。这很多东西不是建立在这上面，而是感性的体会。那我想到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曾经跟我分享她的人生经验呢，她完全不懂她的老公为什么开车的时候不可以讲话，就连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不可以讲话。这伟大的女性，她得到的说法就是她老公告诉她开车必须要专心，这是她得到的说法，不能够讲话，不能够被打扰，任何交谈都会成为打扰，这样不行，开车要专心啊。好长一段岁月以来，她就真的在她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讲话，她就真的不讲话，哪怕是她内心正好有事情想要说，也可以忍到下车之后再说。我就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那是没有办法用理解的，而且和老公没有关系啊。我就说这怎么讲呢？体会自己没有办法专心的时候，那种内心焦虑不安的感觉，进而体会老公开车的时候如果讲话也有相似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她觉得自己并没有理解老公，某种程度上也不想要去搞清楚，而是她体会了自己相似的感受，没有办法专心的时候，就是很焦虑啊。于是她可以接受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能讲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形容她伟大，因为她真的有在生活，她有在感觉，有在体会的东西。电影里的作家收留这老婆婆，就等于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也许她为了写作题材，你知道，创作人需要一些外来的素材嘛，为了写作题材而去亲近怪异行径的人，还有光怪陆离的事。但是我宁愿相信那位作家是愿意体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一起相处，等于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跨出很大的一步，愿意这么做总是会有好的收获了。这是来自这部电影的一些心得感想啊。如果我们也能够尝试的体会别人，而不是单凭这个逻辑理解来跟人家相处，其实也可以吼，我觉得可以吧，会不会太天真了？OK， 观后感分享给读者，有兴趣多了解一点这部片，可以到我的网站啊。老话一句，欢迎常来看看，总是会有一些蛮好的收获。谢谢。